者。 2018北京书市于5月11日至5月21日在北京朝阳公园盛大开幕，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网约车的交通事故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专门跟大家说了网约车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的问题。在今天和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一旦网约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网约车平台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目前法院在受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又本着怎样的原则？那如果说您打了网约车的话，一旦遇到交通事故的话，万一啊，您身体遭受到了一些伤害，又应该向哪方啊去主张您的权利，去要求相关的赔偿啊？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和明天的两期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说的内容。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六庭的游小飞法官。游法官您好。 你好，大家好。 现在啊，很多朋友出行，那除了说自己开车啊，骑共享单车、坐公交、坐地铁之外，还有呢，通过这种APP 的轿车平台、出行平台出行，叫一些专车呀、快车呀，也是一种大家经常采用的这种出行的方式。但是呢，我们在路上出行啊，有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些交通事故。那这里呢，既牵扯到交通事故的双方，可能还会牵扯到这个网约车平台的相关的责任的认定。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两起不同的案件，就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出行平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案件。那咱们呢，先从其中的一起案件，也是涉及到这种网约车的啊，跟大家来说起。法官， 那么这个事故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啊，严先生呢，他乘坐这个廖先生驾驶的这个网约车，在行驶的道路中，因为拥堵，在停驶等待过程中呢，然后呢，这个严先生呢，就要开车门下车。 哦， 这个时候呢， 严先生是坐在车的副驾还是坐在后排？ 坐在后排。 后排。 他要开车门下车，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车外呢就有一个秦先生骑自行车从后边就过来了。然后这个就巧了，这个车门呢正好就撞到了这个秦先生，然后导致呢这个秦先生呢就摔倒受伤。 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人伤得重吗？ 这个案子里啊伤得不是特别重。然后但是呢，那个总的损失额呢也有这个4万多元钱。对，医疗费有个2万多，然后加上误工费、营养费之类的。 那这个乘客开车门要下车的这件事情，司机他知道吗？ 是不是经过司机的允许，还是说乘客说我没有经过司机允许，车停了看着堵我就自己开车下开门下去了。 嗯，这一点呢在审理中呢双方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就是严先生呢说呢那个 严先生就是那个乘客是吧， 对，开车门那乘客 啊、 说这个司机呢并没有提示他，然后他就因为着急所以可能快到目的地了， 嗯， 他就跟司机提出来要结账下车， 嗯， 然后呢就那个开车门下车了。然后这个亮先生就这个司机呢他是说这个提示过说这个要到前边靠边停车， 嗯， 但是呢这个严先生不同意，说这个堵车不知道堵到什么时候，所以就要那个着急下车、嗯。 当时事发的时候这辆车是停在是这个马路的机动车道的中间是吗？ 应该是就是一个那个机非混行的道路，就是普通的那种，不是那个主辅路分开的那种。然后呢，它就是靠最外侧机动车道在等红灯那种道路。 哦， 所以才能撞到那个非就是路旁边的那个自行车嘛。 哎，那现在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骑车人他是受伤了，那后来就怎么形成了一个纠纷呢？谁告的谁呀？这个被告都有谁呀？ 后来这个受伤这个秦先生呢？就是经过自己协商的就是没有拿到这个赔偿款，然后就是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开车门的这个廖先生，还有严先生还有这个廖先生司机，然后他们可能就相互推诿吧，有那个就互相说应该是对方来赔，所以呢就诉到了法院。那现在的伤者呢是诉的是开车门的严先生，然后开车的廖先生、还有廖先生车辆的保险公司 啊、 还有呢因为咱们这正好是一个网约车的，还有这个网约车的平台公司， 这好几方哈。 嗯，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骑车人，那么他认为这几个被告他们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个伤者呢一般是自己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这个主体的责任区分这个意识， 反 正他就说就这些人跟这个事故关系、然后要求他们赔偿他的这个损失，他们一般呢在诉讼中是要求他们共同承担责任， 因为他可能也不大清楚，就我把能告上的全告了， 对对对对， 是吧？ 对，经常就是这样。 好，那咱们听一听，就是这作为被告方啊，他们这几方又各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司机这方的意见呢，就是说这个开车门的呢是这个严先生。应该由开车门的这个行为人来承担责任、因为毕竟是你开车门给撞的嘛。然后严先生的意见呢是说我坐你们这个网约车，然后你们的司机呢没有对我进行到一个有效的这个提示，就是说在这个地点能不能下车，所以他认为那个司机这块应该跟他分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他也认为自己其实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是吗？ 他认为自己应该承担那个一半的责任。 一半的责任。 对。 因为毕竟是他开的车门让人家行人受伤的。 对。 这个他没办法来推卸这个责任是吧？ 对。 但是保险公司呢？ 保险公司的意见呢是因为这是一个网约车。 嗯。 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网约车还是登记的还是一个私家车的非营运的性质。然后投保了他们这个非营运性质的这些三者险。所以保险公司的意见就是说我们可以赔，但是你应该把这个就是营运性质的这个保险的这个费率差额给我补足，补足之后呢，保险公司就愿意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来承担责任。 哎，这里再问您一下，就是这种营运性质和非营运性质的这种车辆哈，比如说就是一辆轿车，它的这个保险差额会有很多吗？ 也不会很多，但是会差一部分，因为营运车辆咱们可以理解，就它的这个道路出行的这个频率大嘛， 那肯定的。 对，所以在 天天在路上跑嘛。 对对对，所以在保险意义上呢，它的这个运行风险就大啊，所以它这个费率上稍微高一点。 所以保险公司就是说，你把差价给我补上，我可以赔， 对 对, 对， 是吧？ 对， 好的。那平台就是网约车平台又是什么意见？ 平台的意见是不同意承担责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平台说我就是一个。就是技术上的一个提供者，提供一个 APP 的平台，然后大家来这上面来那个找车，然后接单，所以平台的意见呢是他们不同意承担责任，认为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 哦，好的，这是己方的意见哈。 嗯、 那下面您就跟大家来说说，到底这个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法院最后又是如何来认定责任的？ 法院经审理认为呢，这个交强险范围内呢。还是应该由保险公司来先承担赔偿责任。 哦， 因为交强险呢，它的立法目的呢是优先保护交通事故的这个受害人， 嗯， 车辆以外的这个人员。交强险呢目前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基本上是只要出了交通事故，交强险都应该先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呢去赔偿。 那需不需要这个车主把那个保险的差额给补上呢？ 那个呢是就是因为咱们这是一个交通事故的民事案件。 哦， 那个就是不在本案的这个审理范围之内。 就是不管他补不补，这个交强险呢还是要先优先的补偿受害者的损失。那么如果是应该是按理说是应该补的，那补的话呢，保险公司就可以来另诉一个这个保险合同的案子，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起案件只审理一个法律关系 啊，对， 是吧？好，这是保险公司的问题。您继续说，作为这个私家车的车主啊，还有这个车的本身的就是这个司机，还有网络平台、网约车平台，他们这几方这个责任的承担，您再来说一说。 因为他这个案子虽然损失不大呢，医疗费部分呢超过了这个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所以有一部分超保险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的损失呢，按照侵权法的规定呢，就由相应的各自的这个过错人来承担。那么首先呢，就是这肯定就是这个开车门的这个严先生。因为开车门的行为人呢，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你在开车门下车的时候呢，是要注意查看车外情况的，不能影响车外正常交通参与人的那个通行行为。所以他肯定是没有仔细的查看车外情况，然后把门一下推大了，肯定就撞到人了。这是他的过错。那么作为车辆的驾驶人呢，尤其是这个网约车这些运营车辆驾驶人呢，那么在城市中运行的，在乘客下车的时候呢，你有义务啊，来提醒这个乘客说这个要注意车辆安全，而且呢有义务呢把车辆停到一个就是像咱们说那个靠右停驶，停到一个马路牙子旁边那个能够下人的地方。不能在路上让乘客说要下车你就让他下车。这种你是有一个提示跟劝阻的这个义务的。那么如果你没有举证证明尽到这些义务呢，那么这个方面也是一定的过错。 但是这个司机不是说了吗？说了我当时提醒他了呀。 但是这块就是在案件中呢没有证据支持。然后双方意见也不一致，所以这个时候呢只能认为他在这个法律要点上可能就是举证不能了，就推定他还是有一定的过错。 但这他也很难举证啊， 这就跟那个车外比如蹭了一个人那种情况差不多。现在比较有效的办法就是比如装一个行车记录仪，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录音 啊， 车内也有， 车内的也有，对，他能够录下来车内的人的对话， 对 是吧？ 对，你像这个案子尤其是他停的位置就不是在那个靠边停驶这种，本身确实有点问题。 这是作为车辆的驾驶人的责任， 对 是吧？ 对。然后呢，按照侵权法的规定呢，这个驾驶人呢，他作为这个网约车司机呢，他可能是有一个法律上叫替代责任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是给哪个单位或者是公司从事这个劳务或者是劳动行为的话，那么应该是由单位或者公司来对外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然后赔完之后呢，至于你们内部怎么来划分呢，那是另外又是一个内部关系了。所以这个案子呢就是，然后我们就认为这个网约车司机嘛，一般这个经济能力也不是特别强，然后他在接单过程中呢也是从平台上拿到这个单，主要还是提供一些驾驶的这个劳务服务，然后呢挣一份工资。 对， 那么所以在这个性质上呢还是由那个平台公司来对外承担责任。然后最后呢是根据双方的这个过错情况还有这个证据的情况吧，然后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呢就是推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超过交强险的部分，双方您指的是这个，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开车门的这个行为人还有这个平台公司。 刚才您说的哈，是由这个网约车平台替代这个 司机的那一部分责任 啊，那一部分责任。那网约车平台自身呢，他有责任吗？就刨出司机那一部分，他自己是不是就没什么责任？ 他自己在这个案子中是没有什么责任的。 哦， 因为他的车辆呀，包括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安全问题。然后司机的驾驶证什么，他们也审核到位，所以这个整个过程中，他就是一个正常经营行为吧。 这个司机他和网约车平台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是提供劳务啊，还是劳动关系啊，还是一种？叫商务合作的合作关系，对这起案件结果会有什么影响吗？ 多少是有一点影响的吧，就是在这个辨析中间的这个责任承担的时候。因为咱们国家的网约车刚起步也没几年，中间这像刚才您说的这几种关系呢都有这种观点。实践中他们也每个公司采取的也不一样，我们遇到的比如有的网约车公司他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就跟这个网约公司之间就没有什么合同， 就是司机是吧？ 对对对，就自由注册，注册完之后呢，他自己可能就开始拉活了。还有呢一种呢，就是说可能是相当于职业的这种网约车司机，他们就找一个这个劳务公司，就是第三方劳务公司，然后让司机跟劳务公司签这个 劳动合同， 对，劳动合同，再从事这个网约车的这个运营。 啊，所以这之间那个就是各种模式都有。我们一般的认定呢，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明确的有这个劳动合同的，在劳动法上，它肯定就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 对对。 那么这个签劳动合同的公司呢，首先就是一个用人单位的这个主体地位。 没错。 但是平台公司呢，我们案子中呢也有人来继续起诉这个平台公司。 嗯。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平台公司也不能说就，一点责任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个网约车经营，我们知道它这个。经营模式啊比较灵活多样，比较新颖。有的呢可能就是劳务公司呢，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就类似于下属公司吧，或者说他们自己内部架构的一种签订合同的一种方式。 对，他是为了解决这个平台和这个网约车司机的关系而专门成立了这么一个劳务公司。 对对对对，有这种的。对，但是从这个经营模式的实质上来看呢，你比如说这个网约车的这个定价权利。订单的分配模式，包括补贴的一些发放模式，那么这些所有涉及到网约车核心经营的问题呢，应该一般都是由平台公司他们来掌握的。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不管是怎么签这个合同的，这个平台公司啊，它就是网约车经营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主体。 是没错没错。我在之前采访一些涉及到网约车的交通事故案件当中，我还发现有的网约车司机啊，甚至是他开的车都不是自己的，是平台的。 对，平台会再找一个，比如说一般是租赁公司， 对， 然后从那儿租出来车来做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那肯定，那作为这个平台方，他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多一些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起案件呢是一个平台代驾业务的案件。因为现在代驾在大城市中也比较普遍。 对。 晚上跟朋友吃了饭喝了酒，然后找一个代驾很方便。那么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个黄先生。黄先生在晚餐喝酒之后呢，就通过一个 APP 平台啊叫了这个代驾。然后代驾呢就有一个代驾司机叫王先生啊，他就作为这个代驾平台的这个司机，然后跟黄先生取得联系。然后呢就拉着黄先生呢就回家。结果在途中呢就因为操作不慎吧。然后撞了一个路人这路人叫于先生那么这个呢就是伤得比较重的了那么这个经交警认定呢，这个司机呢是王先生呢是负全部责任， 就是这个代驾司机是吧？ 对对对，因为开车嘛。然后这个于先生的总损失呢已经达到了40多万，就是到残疾的程度了。 就是被撞的人哈。 对， 当时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撞上了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上？然后交警认定的责任的这一块又是怎么认定责任的呢？ 就是在一个应该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就一个正常的一个小区路口。一个十字路口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 对。 在路口呢这个于先生呢就那个正常的走人行横道这个通过马路。王先生驾车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比如时间比较晚了，一般代驾都有点疲劳呀，然后就没有可能没有及时的采取这个制动措施。 没有注意，没有看见。 对， 是吧？ 对。 那责任是这个交通队认定的是司机的全部责任。 对。 那这起案件这个伤者伤的比较重啊，总损失也比较大。那么这里面后来又是怎么形成了一个纠纷呢？ 这个因为伤的这个损失额比较巨大了应该说是。所以呢这个也没有自己协商成功。那么于某呢就把这个代驾司机就这个王先生于先生把这个然后把这个私家车的车主就是叫代驾这个黄先生还有呢保险公司车辆的。然后还有这个 APP 的这个平台公司然后还有呢另外两个是就刚才说那种模式一个是劳务公司。 劳务还有这里面还有个劳务公司。 对，就是跟这个司机签了一个劳务合同这个公司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我们这个简称叫一个代驾业务公司。 跟又是什么关系呢？ 就这个平台公司呀，比如说它的平台里边。 就是个代驾平台是吧？ 对，都会有比如说网约车、出租车、快车、专车、代驾，会有很多业务这个分支。他们呢就业务操作把这个分支呢每一个分支可能找一个公司专门去运营这个东西。所以相当于是也是他类似于他下属的一个子公司这样的。 专门运营代驾这一块这个子公司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吗？ 都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就是你从这个实际上这个形式上来审查的话你是看不出来他们是这种有关联情况的公司的。 看不出来谁跟谁是有。 代驾业务的这个公司跟这个平台公司。他们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公司名称也不一样，法人也不一样，就单独完全注册出来一个公司。 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统一却使用了一个 APP。 对。 所以说这起案件里面 被告是比较多的，比上个案子多。 对，比较多，因为就是这个平台公司，他们相当于他们这一方面吧，可能就涉及到三个公司出来。 那咱们就说一说啊，因为这起案件里面，我们这位受伤的这位姓于是吧？ 对 啊，姓于的于先生，他呢就是肯定也像上起案件那样，他也不知道应该告谁，所以就把能告的全告上了，是吧？那你也跟大家说一说，那这几个被告他们各自又是怎么说的呢？在法庭上， 行，好的。这个保险公司呢，他是同意在这个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责任的啊。那这个车呢，我们在审理中没有提到商业险，可能是没有投保商业险。 保险公司是这个车的 保险， 车辆的 交强险的 保 险公 司。 黄先生呢，就是这个叫代驾这个先生， 就是这个车主， 他的意见呢是说，他通过这个平台叫的这个代驾，然后也支付了代驾费用啊。那么就类似于打出租车一样，他就认为这个出了事儿不应该由他承担，因为他本身可能就喝了酒了嘛，就是因为。不开车，所以才叫了代驾。 对啊， 如果再让他承担的话，他觉得这代驾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这个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能很多这个喝了酒的朋友叫代驾，他的一个通常的会形成的这样一个观点，说那这出了问题应该你来承担。保险公司是这个车主的车辆的保险公司， 对 啊。那您说说另外的几方。 然后这个平台公司呢，也还是不同意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为什么呢？ 他们的基本意见还是说，他们就只是一个那个 APP 软件的一个开发者啊，就提供技术的支持的。然后他们认为呢，他们有专门的这个代驾业务的这个运营公司，那么由他们来承担就可以了。所以他们是这个意见。代驾这个公司呢，他们提出来一个另外的问题，他们倒是不否认他们是代驾这个业务的经营公司，但是他们说呢，他们的代驾业务呢，包括这个员工呢，都有这个员工卡。事故之后核实呢，就发现这个实际驾车这个王先生啊，就是代驾人 并不是他们那个注册的那个司机，所以呢，他们就提出来说这个他们不同意承担责任。比如他们代驾车辆就有一种代驾责任险，说如果这个人车都一致的话呢，正常的话他们赔完之后呢是可以走这个代驾责任险的。 用保险公司来赔是吧？ 对，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人员不一致了，就是说相当于注册司机跟实际的这个司机两个人了，所以保险没法赔了，所以他们就不同意承担责任了。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查一查？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能说普遍吧，但是也会经常遇到的一种这种现象。然后就是说，因为这个平台公司的审查不是包括这个备案或者登记什么，对司机的管理啊不是特别的严格，那么会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注册司机跟这个实际驾驶司机不一样。他一般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啊就是说是借名注册，就是我自己可能资质什么驾驶那个年限达不到那个要求，为了通过审核呢，我就找一个朋友的或者亲戚的来做一下。 然后实际上那个朋友和亲戚他根本就不接这个活。 对对对对，有这种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叫账号外借的，就是说呢，我确实我自己登记做这个，我那没问题，但是我那两天比如说家里有事儿或者病了，我又不想影响这个业务跟那个单数，那我就找一个亲戚过来顶我两天。这种情况都有。 那咱们在审理这起案件当中的时候，有没有查这个就是专门代驾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子公司哈，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那个代驾司机并不是他注册的那个司机呢？ 这一点是确实是可以认，事实是可以认定的。这是确实这个案子经过审理查明了，就是这是两个人。但是应该说，两个人长得比较像，可能是一个亲兄弟或者表兄弟这样的，都姓王。 是这样， 是这样的。 那个代驾司机，代驾的司机，实际开车的那个人，在审理当中有没有出现？他对这个事儿有没有说些什么呢？ 他那个经过我们合法传唤呢，他并没有道听应诉，所以对于他这块我们是缺席审理的，就没有得到他的意见。 那个劳务公司呢？ 劳务公司也跟那个代驾业务公司啊意见基本是一致的，他就是说我们签合同的比如是另外一个人，那么现在这个人跟我们没有这劳务关系，所以他出了事之后我们不能赔。 的确是啊，经过咱们的审理也的确发现真的不是一个人，是吧？ 对。 好，那这里面到底这个责任应该怎么来承担，你跟大家分析一下。 然后首先呢也是这个交强险出了交强事故之后呢，交强险先在限额之内赔，但因为这个事故呢损失额比较大，所以交强险呢只能赔一小部分，就是一大部分还是要超出保险的，还是要区分一下后面几个人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经过我们认定呢，就是这个车主这个黄先生，那么他呢在这个案件中呢是没有什么过错的所以呢那个他是没有承担赔偿责任因为这个车主现在那个是一个在法律上是一个过错责任， 就比如说呢，过错一般表现在这几个方面，比如说你这个车刹车不灵，或者是没有通过年检，就车辆有这些安全技术缺陷的话，那么有可能承担责任 啊。对对 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如果比如说你把车辆交给一些无证驾驶或醉酒驾驶的人的话，那么你肯定是有一个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 但这个案子中呢，黄先生就没有这些过错，他是正常的通过一个正规的平台来叫了一个代驾。所以呢这个超出交强险的责任呢，就是还是往后来这个审理，就是由这个代驾这一方看看哪个公司来承担责任。 那这是咱们把车主的这个责任给摘出来了是吧，那就分析一下下面这几个被告他们有的责任承担的问题。 好的。那么代驾这一方的责任呢，首先是那个开车的这个王先生啊，虽然他是不是这个平台的注册这个注册司机，然后劳务协议也不是他签的，但是呢代驾这个经营行为呢，是他做的。然后这个经营行为的这个经营方跟受益方呢，比如说这个平台公司，他要从这个代驾业务里面来挣钱嘛，这个利益呢他们还是照样享有的啊。所以呢这个虽然不是这个签约的这个司机，但是呢我们认为呢这个注册司机跟这个实际提供服务的司机啊一致不一致，怎么控制这个问题呢，就应该属于你平台公司来做这个代驾经营活动的时候，应该那个在管理方面提高管理水平来杜绝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是一个内部管理问题。 对。 那么对外的时候呢，你像这个伤者伤得那么重，那么对外的时候呢，为了保证这个公平啊，应该优先呢由平台公司呢来对外承担对伤者的这个赔偿责任。 就是你自己内部管理的问题，不能对抗你对外承担责任。 对，你不能因为你的那个内部管理有一些疏漏，然后把这个那么大的损失给了一个平白无故在街上被撞的一个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这三个公司之间。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平台公司，还有这个代驾业务的经营公司，还有这个劳务公司啊。那么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啊，他这个平台公司呢，做他内部的这个我们叫管理结构也好，经营结构也好，可能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啊，他们就设立了一层一层的很多的这个公司来分割这个他的这个业务，或者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劳务关系啊，然后车辆租赁呀、那么这种分法呢，我们实践中调研发现比较混乱。就是各个公司可能有各个公司的做法，有的公司可能就是分出来三个公司，有的公司可能就分出来两个公司。那么这种做法呢，我们又控制不了，就是也把这些他这个经营的这个方式呢，视为他的一种内部关系。如果不视为内部关系的话，可能就比如说他哪天他设立了五个公司，你可能就根本都不知道告哪个。 对对对，没错。 为了简化一点，说对受害人有利呢，那么受害人通过这个哪个平台来叫的这个代驾这个业务的车，出了事之后，那么我们先简化一点对接这个平台公司，那么你平台公司啊出面给我先那个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你们内部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怎么来经营的分割的这个利益，然后那你们根据相关的内部协议啊或者是约定啊，可以去自己内部解决，去追偿啊，都可以。 对，这跟这个伤者没有关系是吧，但这个里面也就是说超出三者险的部分的全部都是要由这个平台来承担吗？ 对，因为这个案子呢经过认定了，就那个司机驾驶人是全部责任嘛，所以伤者这边就是无责任的。那么超出交强险的全部这个赔偿的这个损失都由这个平台公司来先赔。 然后至于说他们内部怎么协商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对，至于说比如说你内部你有员工规定说你不能把账号或者车借给别人，你借了然后我们要处罚多少，或者说要损失要分配多少，你们可以通过自己内部对员工的这个管理约束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声音在熙攘人群中让人念念不忘，你的声音在喧嚣都市里让电波绽放光芒，确认过声音，遇上对的人。 这世界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寻找不同凡响的你。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询 yzcy.rbc.cn 或官方微博微信。活动